一個屎忽啊，又或者係即係攰形攰聲形容性行為啊，F 呢樣 F 嗰個啊嚇，咁又講啲重要部位啊，咁但係啲鬼佬佢覺得this is very cultural， 咁跟住之後we have to encourage multiculturalism 咁樣啊，咁但係點解容許佢講啲白人唔可以講嘅説話咧？就係因為佢有個包袱啊嘛，因為曾經佢哋係真係奴役過黑人嘅，咁跟住今日如果佢哋係要對一啲嘅女士係作出一啲唔應該講嘅説話嘅，哎呀由得佢啦，佢哋呢個 即係作出啲補償， 係啊呢個種族好慘嘅，由得佢講嘢啦咁樣嚇，即係佢哋根本呢個成日都講叫 white guilt， 就係白人覺得對唔住黑人，所以容許佢哋做好多普通人是不可以做的，中文都是一样的，他说、哎、对不住啊，当年火烧圆明园啊，我们很衰啊，我们又吞并了香港啊，咁跟住之后就俾你做一些平时其他人不准讲或者不准做的事呢，你是可以做的。啲西方國家咧就孭起咗好多呢一啲嘅包袱，驚俾人話翻轉頭咁樣樣嚇，即係如果你係一個華人嘅咁樣樣，咁你喺街度屙屎嘅，咁一個鬼婆話俾你聽，你唔應該喺度屙屎嘅，佢可以咧微敏事嘅即刻趌起身，即係已經恐怖啦。咁但係佢除咗咁恐怖之外，佢仲大聲鬧你，就係鬧你咩？你當年火燒圓明園。你欠咗我哋中國人，記唔記得鴉片戰爭啊？咁跟住個鬼婆咧就冇聲出啦，佢就驚呢啲啫嘛，係咪嚇？咁所以其實你見喺香港好多而家呢啲大量都係使用同樣伎倆嘅嚇，佢咪喺度屙屎咯，屙完屎咁，你話佢唔應該屙屎咁，跟住你知唔知你中國冇我哋，你哋會死咗好耐噶啦，即係咁樣講咯。其實係同樣嘅一件事嚟嘅嚇，所以即係我遲啲上網再 share 呢個啦，咁樣喺美國咧就出咗一段短片啦，咁樣樣就係咩咧？就係有一個黑人嘅肥婆去到麥當勞咧，佢話要免費可樂咁樣，定係佢話要唔知要送啲咩俾佢啊？ 或者 size 定乜嘢嘢， 或者俾少兩張紙巾俾佢，定係咩都好啦咁樣。咁但係之後咧，佢就即係講到佢祖宗十八代當年點樣被奴役啦咁樣。你哋呢班死鬼佬，你知唔知當年我阿爺係要做呢一個嘅奴隸啊？就係因為你哋啊咁樣樣。哇！即係喂，我唔俾杯汽水你啫咁樣，你使唔使講到自己係奴隸啊咁樣？咁所以即係白人咧就呢個叫 white guilt 嚇。咁所以真係好多佢哋係完全唔應該容忍嘅嘢。都俾佢哋做，所以點解即係今日喺澳洲啊、美國啊、英國呢啲地方咧，即係有好多伊斯蘭區啊，即係佢會起一個回教寺啊咁樣，咁其實係有一啲 bookstore 啊咁樣，基本上有好多區咧就係白人去到咧係會俾人打嘅嚇，咁所以佢哋係好驚去嗰啲地方嘅咁樣 嚇。不過都唔好去。 係啦，我話俾你聽，即係西方國家係有幾包容啊嚇，西方國家有幾包容咧？你有冇見邊度有其他地方係容許你可以喺一個大城市裏邊嘅 town centre 有一個 Chinatown 唐人街嘅一個地方？喂，呢一個係人哋澳洲嘅城市嘅中心裏邊就係有 Chinatown，每個大城市嘅中心都係有 Chinatown。你點可以話人哋歧視你啊？人哋歧視你就即刻唔俾你有個 Chinatown 啦。 好明顯好尊重你啦。 仲 Council 整咁大個牌喺度俾你做個牌坊，嚇咁樣又送嚿即係送個雕像俾你擺喺度啊，肉肉酸酸有咩擺喺度啊？咁樣即係送咁多嘢俾你，俾咁多面子俾人哋，有乜理由歧視先？咁樣係咪？咁但係唔係噃？因為你見到即係我哋。真係華人，每一次咧係指正啲鬼佬種族歧視咧，就一係唔使講唔使拗，有或者有好多著數咁樣樣嘅，咁所以有好多嘅華人咧就會攞呢樣嘢嚟到 take advantage 咁樣樣嚇。咁所以點解今日要講下 Pauline Hanson 咧？就係其實 Pauline Hanson 咧係當年咧送俾華人社區團體一個最大嘅禮物嚟嘅咁樣樣，就係因為咧佢講咗一啲嘅説話，就係俾人 interpret 咗咧係非常之種族歧視嘅咁樣樣。但係咧我哋今日。就逐段逐段睇翻 Pauline Hanson 到底讲啲咩，问心问翻自己，到底佢讲嘅嘢系 make sense 定系好似即系喺咁多年嘅华人所讲系种族歧视嘅咧咁样样吓。因为其实即系现今嘅情况就系点咧？个个都知道 Pauline Hanson 种族歧视噶啦，一讲 Pauline Hanson。啲人就講種族歧視啊！如果你未 頭著住咗， 如果你未去過澳洲，你試下問下任何人，你有冇聽過 Pauline Hanson 啊？有種族歧視啊嘛，即係就會咁樣噶。咁但係如果你之後繼續問 follow up 問題，問佢 咁佢究竟講咗啲乜嘢？ 係啦，就冇人會答到你嘅， 就知道佢種族歧視咯。 就冇人會答到你嘅咁樣樣嚇。嗱，咁到底 Pauline Hanson 講咗啲咩咧？咁樣樣咁其實咧，我呢度咧就抽咗一段嘢嘅咁樣樣。咁呢一個咧就係當年咧佢喺呢一個嘅處女演說嗰陣時候就講嘅嚇。咁咩叫處女演說咧？就係當一個嘅新嘅議員被當選嗰陣時候咧，佢講嘅第一段演說咧就係叫 maiden speech， 即係處女演說啦。 即係個政治理念。 係啦，呢一個就係佢嘅理念啦，同埋。 佢喺呢一個嘅議會裏邊咧，就係、是、希望達到啲咩嘅目的，或者為到 啲咩出嚟咯？ 係啦，或者為到必即係咩目的而發聲嘅咁樣嚇。咁佢就咁樣講嘅，佢就話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are issues that this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address, but for far too long, ordinary Australians have been kept out of the debates of major parties.係啦，嗱，即係佢就話咧，澳洲咧係有兩大黨咁樣樣，咁但係咧，呢兩大黨咧，亦都係冇好好咁樣咧，就係正視多元文化同埋移民嘅呢兩個重要嘅議題嘅。咁佢就講啦 ，I and most Australians want our immigration policy radically reviewed and that of multiculturalism abolished。咁佢就希望做兩樣嘢嘅，第一件事咧就係想咧，即係180度咁樣review 扭轉啦，即係未必扭轉啫，即係佢想 review 過，即係重新 審 查係啦，重新審查呢一個嘅澳洲嘅移民政策，我係咪入得太多移民嚟咧？即係係咪應該選擇喺唔同嘅地方嚟咧？咁樣樣嚇。咁跟住第二個部分咧，就係要將呢一個多元文化政策咧，要完全刪除嘅，完全 cancel 嘅，停止呢一個多元文化政策嚇咁樣樣。咁其實咩叫多元文化政策咧？澳洲咧係度過幾個移民嘅政策嘅咁樣。咁第一個咧就係叫做 assimilation， 即係同化。呢一個係喺澳洲早期嗰陣時候嘅，就係話如果你嚟到澳洲，你要做澳洲人。你要食 meat pies， 你講中文啊，唔准講學英文。你要做澳洲人嚇、你要學我哋嘅歷史、你要有我哋嘅價值觀，你要翻教會。呢、一個係當年嘅要求咁樣樣嚇。咁但係去到五六七十年代啊咁樣樣咧，就開始改變咗一個叫做 integration policy， 即係一個融入嘅政策咁樣樣。咁融入政策咧就即係話你可以講中文，你可以食炒飯，你可以食 spring rolls 咁樣樣。咁但係咧你都要食 meat pies， 同埋你都要打 cricket。 即 係你仍然係 有你嘅自由嘅， 係啦，即係你可以 keep 你嘅 culture， 但係你要學英文，你要融入社會嚇咁樣樣。咁但係去到七八九十年代嗰啲時間，同埋即係到而家咧，嗰、那個政策咧就叫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政策，意思就即係咩咧？就係、是、我哋嘅國家咧係冇自己文化噶，你就帶你自己嗰件嘢入嚟啦。我哋係對你嗰個文化係 no opinion 嘅、你想做啲乜嘢可以做啲咩、你就帶你嘅文化入嚟啦咁樣樣。因為咧呢一個係來自一個即係西方國家非常之信任同埋一個非常之天真嘅一個嘅嘅一個嘅諗法嘅一個思想嚟嘅，佢認為咧其實即係個個入到嚟我哋嘅國家咧，即係都會愛上民主，個個都會愛上自由噶啦，咁樣樣係啦，咁樣樣。咁但係最後我哋今日咧睇到，原來唔係噶喎嚇，咁所以當時咧。當澳洲人係睇到呢一件事之前咧，如果你係話有一啲文化嚟到我哋嘅國家係冇可能融入我哋嘅社會啊，或者嚟到呢一個國家係同埋現有嘅文化係 not compatible 嘅，你咁樣講咧係叫做種族歧視嘅咁樣嚇。咁但係當年 Pauline Hanson 咧就非常之有遠見啦嚇，咁樣咁佢就已經睇到呢一件事，咁所以佢就話咧其實有有好多人咧，就係想做就停止呢個多元文化，就即係你嚟到澳洲呢一個國家，你就應該做澳洲人，要尊重呢一個國家，係咪 ？Which is 唔係淨係 Pauline Hanson 講嘅，即係例如我自己都成日咁講嘅嚇，係咪？你嚟到澳洲，你就要做個澳洲人啊嘛嚇。咁呢個亦都唔係淨我講嘅喎，不少香港人都係咁講嘅喎，佢會同一啲新移民大陸人就咁樣講，佢話你嚟到香港，你就要忠於香港，係咪咁講先？所以點解今日喺香港係有一個好大嘅矛盾就係咩呢？有好多嘅新移民嚟到香港，咁跟住即刻俾間屋佢住，即係有好多人都冇地方住喎，即刻俾公屋你住， 嚇 睇醫生又唔使錢，讀書又唔使錢，攞曬你啲學位咁樣樣， 搶埋啲奶粉， 嚇搶又搶奶粉咁樣，咁。你做呢啲嘢都唔緊要，咁但係你喺香港咧，仍然繼續指正啲香港人歧視你喎。 冇錯啦。 喂，即係人哋俾咁多好嘢你，你仲要指正人哋歧視你添？ 咪咯，你通街屙屎屙尿，仲要話人係唔尊重你呢個文化，因為你長遠歷史咧就係淨係識得喺條街度屙屎屙尿。 咁呢樣嘢咪令到香港人好嬲咯，係咪？咪令到香港人反感咯？喂，呢件事咪喺澳洲發生咗好多年咯，係咪啊？我而家唔係講緊大陸嘅中國人嚟到澳洲做啲咩，我講緊香港人做啲咩嚇。當年九七年咁樣，咁跟住即係回歸啦，咁樣咁好多人驚，咁所以好多西方國家咧就接納你嚇，俾你入嚟呢一個嘅社會咁樣樣。咁但係你嚟到嗰陣時候咧，好啦，即刻有屋住，俾錢你使，俾書你讀。咁跟住你讀到咁上下啦，攞咗 citizenship 啦，讀埋大學啦，翻香港嚇，咁跟住之後 hex 唔使俾，有好多人呃政府錢嚇，咁呢一個咪好多香港人嚟到澳洲做緊嗰樣嘢咯。

咁呢個係事實啦，呢、這個又真係你試下去即係澳洲嘅新南威爾斯州大學啊，你試下去呢一個嘅Auburn 啊、Chinatown 啊、Hurstville 啊，喂，其實四圍都係中國人，真 係一鬼都冇。 係啊，佢所講嘅全部都係事實咁樣嚇。咁、而且亦都係因為好多亞洲人嚟到咧，就係、完完全全改咗好多澳洲佢本身現有嘅嘢嘅嚇，即係本身可能有啲人哇，即係一個即係。由細到大都係長大嘅，哇！依、這個就變咗唐人鋪啦，咁樣樣，咁佢未必中意，咁你唔可以即係 怪責， 唔可以怪佢哋噶嘛。因為同樣地，香港人而家見到周街藥房夠唔開心咯，係咪？咁其實同樣嘅道理嚟啫嘛，嚇。好啦，咁嗱，咁但係即係我對呢件事咧就冇乜意見嘅咁樣樣，即係到底佢講得啱唔啱咧，我都唔知啦。咁就俾大家諗下，咁同埋咧，即係我只係講出個事實就係咩咧？就係咧佢所講嘅嘢咧，好多都係事實嚟嘅嚇。咁個感覺啱唔啱咧？咁就係 大家評論， 大家可以自己翻屋企諗下咁樣。咁但係我亦都係想講嘅就係咩咧？就係好多佢當時所講嘅評論或者係感覺咧，係有好多嘅現今嘅華人咧。都係 agree 嘅，尤其是喺香港嘅添嚇咁樣樣，咁所以即係由此可見咧，即係我就唔可以話佢係點樣係一個極端嘅分子咯嚇，因為如果係嘅，咁好多人都極端喎咁樣樣，咁如果好多人都極端嘅，咁就真係唔係極端啦。好啦，嗱咁其實當時啲華人社區團體點樣炒起呢一件事嘅咧咁樣樣嚇，嗱因為咧我哋首先要明白華人社區團體佢哋嗰個存在價值係咩先咁樣樣，或者佢係點樣先至可以存在咧？嗱我哋做生意好簡單啫，做生意最緊要賺錢啦，係咪嚇？咁但係華人社區團體咧，佢係一個叫做 lobby group 嚟嘅，即係佢哋係一個壓力組織咁樣樣，即係俾政府壓力嘅嚇。咁所以咧，即係你當我嚇。因為可能是60-70年代嚟到澳洲咁樣樣，咁跟住咧見到咦四圍都冇四圍都冇中國人喎、哦、咁樣樣，好啦，咁我就開一個clubhouse 啊，就叫做澳洲華人協會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大家係華人咧，我哋一齊團結就是力量，一齊 join 我哋啦咁樣，係，咁跟住一齊學下寫毛筆字啊， 跳下舞啊， 打功夫啊，舞獅啊，係啦，即係搞下啲咁嘅嘢啦嚇，咁跟住咧啲 member 咧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啦咁樣嚇，咁、但係咧。有一些人咧，佢係唔會 join 嘅嚇，就係、可能係第六代嘅華人咁樣樣，咁佢哋中文都唔識講， 啊， 全部講英文，佢根本係真係黃皮膚嘅鬼嚟嘅。 中意食麥當勞啊啲，食乜鬼咩去咩飲茶嗰啲咁。 係啊，咁佢哋根本就唔使 join 嘅嚇，咁、所以對於一個嘅華人社區團體嚟講咧，佢哋嗰個power 咧，即係佢哋嗰個力量咧，就係、來自。不能融入社會嘅人，咁、其實你喺香港咧，即係都係有類近啲咁嘅情況嘅嚇、即係可能係社福界啊，或者係一啲新移民嘅一啲嘅協會啦咁樣嘅團體啊，哇！佢哋個力量係來自邊度？佢個力量咧就係、來自不融入社會的人嚇。咁、所以咧，即係如果 被忽視嗰群 係啦，嗱咁所以即係如果我真係即係有心想呢一班人可以慢慢變成一個真正嘅澳洲人，我係會想佢哋認識澳洲歷史啦，即係知道點解投票係咁重要啦，知道西方文化喺邊度嚟噶啦，英國歷史啊，知道點解自由係咁緊要啊，打板球啊，教佢放完工之後飲啤酒啊，咁我就會做呢啲嘢嘅，係咪？咁但係當佢哋係學滿師啦。他们真的变成了一个澳洲人，他会不会回来找我？ 不会， 他不会回来找我、所以呢我做这个的华人社区团体呢，我最重要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揽住 keep 住这一班人，同埋越多人入嚟就越好咁樣樣。咁所以點解呢啲華人社區團體咧，一定係會支持更加多移民嘅嚇？因為越多人移民咧，即係我嗰個凝聚力就越大啦嚇，就越多人 join 我呢一個會， 就越大。 係啊，咁跟住之後咧，哇！如果我是这个团体的会长的，那我是有500个 member 的，我不是可以 join 一个政治团体咯、那我可以 join 自由党的或者 join 工党的、那之后呢我旗下有500人、你有什么的示威我带人出来、那跟着哇又带人出来又犀利签名会即刻签到名、样又或者选举的时候呢哇大把人帮我黏东西、哇那我 power, 多500对手、 我 power 几大、咁但係我點樣先至可以凝聚到呢一班人呢？就係、要呢一班人係唔可以融入社會，因為一融入社會佢就會離開咗我呢個 circle 㗎啦，就咁所以呢，首先最緊要嘅咧就係、要呢個叫做 control of information 嚇、即係控制資料咁樣樣嚇。咁點樣控制資料咧？咁第一咧就係、由語言開始入手，因為始終真係好多政府佢嗰啲嘅資料啊，咁樣全部都係用英文嘅嘛，係咪嚇？咁所以佢嗰啲資料一定要透過我 filter 咁樣樣嚇。咁所以咧，我可能係會

唔通我關於環保嘅政策揾咗中國人出嚟講嘢啊？唔通我關於澳洲嘅車產業揾咗中國人講嘢？梗係唔係啦，梗係關於種族歧視先揾你出嚟講嘢啦，係咪？咁跟住揾你出嚟講嘢嗰陣時候，你又可以上電視喎，哇幾巴閉啊！一上電視嗰陣時候咧，就話哇，我為中國人爭光，我為中國人發聲咁樣。嗱，咁所以啲蠢嘅中國人咧，咪全部跟曬佢哋咯，係咪先？咁佢就哎呀，你幫緊我哋啊！ 民族英雄 係嗱，即係好似我咁，我話俾你聽，嗱 ，Pauline Hanson 係種族歧視，佢想殺你噶咁樣，但係咧，你投我一票，我嚟幫你咁樣，咁跟住之後你又上電視又講嘢咁嘅啫。嗱，你睇我上電視咁跟住幫你發聲，哇，真係非常之好啊！咁跟住咪投佢票咯。咁所以當年咧。呢、这、一個嘅團結黨咧，佢係非常成功嘅嚇。咁、但係幾時沒落呢就係、是、Pauline Hanson 開始沒落，佢就沒落。咁所以其實即係呢一個團結黨啊，即係呢啲唐人嘅黨咧，基本上佢哋其實即係可以話係一啲吸血嘅，即係啲吸血蟲嚟嘅咁樣嚇。佢就係當時吸 Pauline Hanson 嗰啲血嚇，即係佢一健康嘅咧，佢就健康啦；佢一唔健康嘅咧，佢就唔健康。嗱，而家 Unity Party 所剩翻嘅咧，即係都係一啲嘅啲 local government 嗰啲議員啦，即係嗰啲市政府嗰啲議員啦，嚇，即係嗰啲區議員。即係星期幾倒垃圾啊，同埋條路幾時要補翻啊？即係嗰啲議員啦、啊、咁但係即係話去到國會啊，或者係即係省議會啊，就全部唔關佢事，因為冇人會再選呢一班友上去嘅咁樣嚇。係啦，咁其實即係呢一啲華人社區領袖咧，佢哋嗰個最重要做嘅咧，就係要製造恐懼，同埋要隔離。嚇、即係佢要嚇到啲中國人覺得，你只係可以靠我，我先至可以幫到你。 即係唔可以走出佢哋嗰個社區。 係啊，第二就係隔離，隔離就係唔可以走出個社區啦。咁樣嚇，咁、其實即係我自己咧，都係真係真真正正經歷過呢樣嘢嘅嚇。意思就即係咩咧？即係我自己都玩過呢啲咁嘅政治嘅，因為咧即係嗰陣時候好曳啦，咁樣咁我而家即係都知道自己咁樣做係唔啱嘅咁樣嚇。咁啊嗰陣時候咧，我就喺呢一個嘅大學第二年班咧，就係、是、當選呢一個大學。學生會的總書記咁樣樣嚇，咁嗰陣時候即係又係嗰句啦，嗱，即係 Pauline Hanson 都話 swamp by Asians 啦，即係被華人被亞洲人淹沒啦嚇，嚇呢件事係事實嚟嘅，因為如果唔係我當年喺呢一個大學拉票都唔會咁容易拉到票。喂，你諗， 我想然之後幾多個留學生？ 係啦，嗱，你諗下嗱，因為最主要係留學生啊嘛，係咪嚇？嗱，雖然我喺呢度土生土長嘅澳洲人啦，咁但係咧我係一個亞洲面孔咁。 你仲可以講流利嘅廣東話添。 冇錯啦，普通話就唔太流利，咁但係都可以嘅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候咧，我就嗱，即係如果你係有一個政綱嘅，你估你嘅政綱係會代表邊一個群族啊？ 留學生 係啦，咁樣 你都為佢哋嘅利益着想 啦。咁 你 就留學生喺呢間大學嗰度咧，就俾人歧視得好慘、啊，成日都 fail。咁我哋咧就希望咧，真係可以 爭取多啲。 係啦，即係成日話你啲英文唔好，唉，咁冇理由咧話你英文唔好噶嘛。英文係你第二個語言，我哋咧係應該保護你嘅，因為你成日話人哋英文唔好 ，mark 低人哋咧，呢、這個咧叫做種族歧視。咁啊，乜鬼嘢都話種族歧視，呢、這個種族歧視那個種族歧視啊，咁樣樣 嚇，冇死 啦。係啦，咁但係真係都唔係太成功嘅，其實都嚇。咁、但係咧，係直至到有一日咧，有其中一個嘅博士啊，定係教授啊，教授嚟嘅嚇。呢、一個教授咧就講咗一句説話，就係、是、關於非洲人嘅嚇。咁、佢就話即係越多非洲人嚟到澳洲咧，就越多強姦啊，會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嚇。咁嗱呢句説話有冇 point 咧？咁樣樣咁，你只不過係需要嗱，即係我咁樣講啦嚇。首先第一，我哋知道事實咧，就係非洲的而且確係好多強姦嘅嚇。咁、如果你將一堆非洲人係有冇教過佢有冇成，即係求其揀一堆非洲人嚟到澳洲，你覺得澳洲係唔會多咗強姦咧？唔好答，因為呢個答案咧係歧視嘅嚇。我唔爭，祝你彈弓啊！喂，我調轉問下啦，咁樣樣大陸人係咪好多人吐痰同埋食煙啊？ 係。 咁如果你一大堆大陸人帶嚟澳洲嘅，係咪會好多人食煙？係咪好多人會吐痰啊？ 係，好大機會咯。 嗱，所以呢一個 professor 佢講呢句説話啦，咁但係亦都係即係當時喺2000年嗰啲時候咧、就好政治正確嘅咁樣。哇！呢一件事發生咗嗰陣時候咧。嗱，身為一個普通嘅華人咧，就應該驚嘅，或者覺得唔開心嘅，即係覺得哇死啦！即係依啲人講依言論會唔會即係我俾人踢出校啊咁樣，或者我俾人歧視㗎，會唔會咁樣嘅咧咁樣嚇？咁但係即係對於我呢一個嘅大學政客嚟講，你覺得呢件係好事定係壞事咧？ 好事咯、 啊，好事 ，thank you， 哈 利路亞！即係咧，即係呢一個係我嘅hero 嚟嘅、如果冇佢咧，即係都唔會贏得咁勁，係咪先？咁所以當年咧，即係 是当选的成班中国仔、全部当选。为什么、因为我们出去拉票的时候怎么说的 打政 府、你好你好、你们要投我们一票。哎呀你知道浙江大学呢一个 professor, 他非常种族歧视啊。哎呀你快点投我们，如果不是他们可能会踢你出号的。就是这样说的是不是这样你就哎呀真的会这样的。哎呀我快点投票啦这样。Exactly 就係咁，咁當然我現即係我今日咧就乖咗，咁所以點解我亦都係將呢個秘密同大家講？但係其實呢 common sense 其實都唔係咩秘密嚟嘅。 但係呢啲 common sense 啦，如果你係一個即係無知嘅一個人咧嚇，即係無知嘅一個嘅選民咧，你好容易係 buy 到呢一樣嘢嘅嚇。咁、而當時咧好多嘅喺澳洲嘅華人咧 ，exactly 就係 buy 咗呢一樣嘢 ，buy 咗呢一啲華人社區，代表曬你哋嚇、就為咗自己嘅，我唔知佢係咪為咗自己嘅利益啦。咁、但係事實上咧，佢咁樣 so called 幫咗我哋之後咧，佢哋自己咧係得到好大嘅利益。而我自己呢樣嘢咧，我自己 exactly 都係咧真係經歷過嘅咁樣樣嚇。所以呢、你見到香港呢，即我相信都有同樣的事情發生的，就是啊，是會很多人呢是越講歧視或者是越指證香港人歧視就越著數，那些人呢你就要小心了，因為是那些人呢是會玩死你的，那些人呢他們也都不是幫助香港人，即基本上他們是想香港死的其實是，但是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是會得到很多的賞賜，得到很多的 reward 樣樣，即如果是有一些熱血公民走出來 complain 的，然後就說啊，即是你大陸人什麼什麼樣，然後之後就可以有一個即是好像那個叫什麼是啦，就好似陳正心咁樣咯，咁係咪每一次有一啲咁嘅事發生，咁跟住陳正心就好著數先，就係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咧，陳正心澳洲已經有好多噶啦，即係所有澳洲嘅華人社區團體嘅領袖咧，根本就係陳正心，每一次係有一啲疑似種族歧視嘅嘢咧，佢就要走出嚟可以掏光，咁可以得到好多嘅支持咁樣樣。有一日如果陳正心係參選啊咁樣咧，我相信佢一定好成功嚇。咁其實 exactly 就好似澳洲咁樣啫嘛，有好多嗰啲依啲社區團體嚇，澳洲嘅華人社區團體，咁好多嗰啲領袖啊，咁就走出嚟就話代表你，咁跟住之後咧就得到好多嘅支持，咁就嚇你，即係我相信。好多嘅新移民啊，即係佢有咁多反香港人嘅情緒咧，唔係以身俱來嘅，係好多人教佢哋嘅。因為我喺澳洲見到就係咁啊嘛，因為有好多人教佢話香港人係好憎你嗰陣時候，佢哋係得到好多嘅著數。因為你每次都要翻嚟求我啦，你每次都要翻嚟揾我咯，你揾我嗰陣時候我有錢收咯，我有一日要參選嗰陣時候。咁跟住你又會支持翻我咯。喂，呢啲全部都係著數嚟噶嘛？呢啲係咪嚇？咁咧，我點解咁即係？所以我咁樣講咧，我今日咧，其實我都想講係咩咧？就係、我係理解點解一啲嘅新移民咧，即係對於香港人有咁大嘅敵意啊！我是真的了解嚇點解咧？因為我記得有一個回憶是點樣咧？因為其實 Pauline Hanson 當年咧係俾人妖魔化去到邊個地步咧？咁樣嚇，就係、咧有好多人係話佢所講嘅言論咧係同希特拉一樣嘅嚇。咁即係我今日大個咗，當我真係有眼睇佢講咗啲咩，佢唔係話要殺曬啲亞洲人。是跟希特拉很大分別嘅。但是又係嗰啲左膠話呢啲係法西斯嘅言論啊咁樣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候咧，嗰陣時候我三年班，因為 Pauline Hanson 當選嗰陣時候，我係三年班， 九六年啊。 咁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係啱啱咧係接觸到一啲第二次世界大戰嘅資訊咁樣樣，即係我見到有好多即係瘦猛猛喺呢啲集中營餓死嘅一啲嘅嘅猶太人嚇咁樣樣。當我聽到有一啲人話俾我聽話，呢個 Pauline Hanson 好似希特拉咁樣樣噶。我嗰陣時候心裏邊真係驚，以為有人係會 捉咗你去集中營， 係啊，係即係會有一架車喺出邊，跟住之後拉我去集中，我真係驚嘅。咁當我係喺學校講呢樣嘢嗰陣時候，即係啲同學係啊，我都聽過啊咁樣樣。點解係會有咁多呢一啲 false information？ 點解係咁多呢一啲帶嚟恐懼嘅一啲嘅説話？全部都係來自呢啲華人社區團體同埋呢一啲華人媒體。俾一啲蠢人一啲嘅感覺嚇，咁我嗰陣時係細路仔，梗係蠢啦，係咪？係，但係佢係俾到你呢一個嘅感覺咯嚇。另外點解咁驚咧？就我第二樣驚嘅就係咩咧？就係 如果唔俾人即係掟去呢個嘅集中營咧，就係、是、會俾人遞解翻香港嘅咁樣。咁我當時咧即係啱啱移民啊嘛，我當然即係細細個會問阿媽點解要嚟澳洲啦咁樣樣嚇。咁跟住佢話俾咗即係六四嗰啲，俾咗六四嗰啲片我帶 喺入面， 係啦，坦克車同埋學生同埋槍聲咁樣。咁我驚咁跟住佢話嗱，香港會咁噶咁樣。哇！咁我驚翻到香港咧就會俾呢一個嘅坦克車碌死啦咁樣。 係咁翻香港好啊，定留喺澳洲好咧？ 咁你諗下，即係對一個細路仔呢一個係一個幾大嘅恐懼，咁亦都係對於一啲無知嘅人，我相信亦都係有同樣嘅恐懼咯。咁而家喺香港嘅新移民，我相信佢都係聽緊類近我細個聽過嘅一啲言論，就係話香港人係好憎你噶，你乜乜乜噶，你咧嚟幫我哋愛港力啦咁樣，咁跟住咧我哋咧係會幫你發聲噶。嗱，你諗下咯，幫助新移民嘅，你會信我？愛港力陳正心定係你信黃洋達先咁樣？哇，梗係信你陳正心啦，係咪嚇？咁但係到底陳正心佢呢一啲嘅言論同埋做事嘅出發點，佢係咪真係想幫助呢啲新移民咧？嚇，其實反而唔係咯。 係 咁同埋即係你係會造成一班人咧，就係一齊咧就係害呢一個社會， 同埋更加造成一社會分裂。 所以我好即係蒙羞就係咩咧嚇？就係、是。即係當年八九十年代嘅華人社區領袖，which is 呢啲全部都係香港人嚟嘅嚇，就係、是、做咗不少傷害澳洲社會嘅一啲嘅事，因為你見到其實澳洲而家咁多嘅反歧視條例啊，各樣啊咁樣樣咧，即係助長呢一啲極端伊斯蘭教嘅法例啊，或者或者呢個澳洲嘅政治嘅情況啊咁樣，其實好多呢一啲咧係澳洲的華人社區，尤其是香港人所造成的，因為即係嗰時候未有咁多嘅伊斯蘭教徒嘅嚇，即係你今日就可以賴佢哋啫嚇。咁但係你要有一啲嘅政策係之前打開棟門，有得人即係有得人哋使用，即係呢一啲嘅 loopholes 啊，即係呢啲法律罅咁樣啊嘛。即係呢一棟門打到咁大嘅，係邊個搞出嚟嘅咧？就係香港嚟嘅華人社區領袖。咁好快香港咧，而家唔係已經係受緊呢個罪嘅咧？都好快係會受呢個罪。 我相信其實而家都開始緊。 係啊，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我上個禮拜就講關於呢個 Clive Palmer 啦咁樣嚇。咁其實當時即係即係上次我都喺節目講過啦咁樣，就係、是、呢個 Clive Palmer 呢個議員咧嚇，即係佢喺呢個電視節目度咧就大力咧就批評咧中國共產黨咁樣。咁佢第一咧就話佢哋係共產黨，第二咧就係話佢係自己殺害自己嘅人民，第三咧就是、一個不公義嘅法律制度嘅嚇、三句説話咧都係好合理嘅咁樣嚇。咁但係呢啲華人嘅社區團體領袖咧，哇，又係好似烏蠅咁捽手啦，有嘢食啦，可以出嚟覓食啦。咁跟住上個禮拜咧，我節目都有講啦嚇，就成、是、班華人社區領袖咧就走出嚟覓食，又開 press con 啊，又上電視啊，又去坎培拉啊， 聯名寫信， 咁跟住又上報紙啊，就係、是、話我哋咧係要嚴重打擊呢一啲種族歧視嘅言論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啲嘅言論佢唔係歧視緊中國人啊嘛，佢係歧視緊中國共產黨啫嘛嚇。咁有好多中人根本就不會覺得 offended 嘅。咁之後咧，即係上次有講過啦，即係之後嗰日咧，有另外一個即係同黨嘅議員啦，咁樣佢就話咧，澳洲咧係要增加自己嘅國防，因為佢就話中國咧係非常之危險嘅咁樣樣嚇。咁即係其實我都好同意咧，即係呢啲説話咧係對中國共產黨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咧係 大不敬。 大不敬同埋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嘅冒犯嚟嘅嚇，咁冒犯性係咩咧？最主要咧就唔係因為佢所講嘅不實，因為佢講嘅亦都係事實嚟嘅。因為中國咧，即係佢話中國危險啊，係咪嚇？咁而的而且確中國真係危險嘅喎。 係啊。 嚇嗱，咁我咁樣講中國危險咧，其實我係讚佢哋嘅嚇。點解我咁講咧？嗱，因為你諗下啦，中國咧，哇，有咁大，即係有咁大嘅軍力，哇，又買潛艇啊，哇，又買飛機，又買大炮，又剩。喂，你買咁多嘢？你都係想人哋覺得你危險啫，係咪先嚇？即係好似一個坐喺街角嘅飛仔死靚仔咁樣嚇，即係佢可能即係又聞曬身啊，又食煙啊，咁跟住之後又粗身，即係粗到自己好大隻啊咁樣，粗身出去，咁跟住人哋望一望佢，望咩你仔？即係可能會咁樣樣啊嘛。佢點解要做呢啲行為啊？就係要你驚佢咯， 顯示自己強咯。 冇錯啦，嗱，咁如果有一個人經過，咁跟住即係你又大隻又性又 tattoo 時候，即係你可能內心深處咧真係 好善良嘅嘛， 唔係善良，但係好懦弱嘅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走過去咁跟住話，我唔驚你嘅。哇，咁係咪對佢大不敬先？冇錯啦，所以咧，即係如果人哋話中國唔危險咧，即係呢啲説話先係大不敬嚇。咁但係即係 Jackie Lambie 所講嘅點解係咁大不敬咧？咁樣，因為其實咧，即係 嗱，你睇依個人又大隻又紋身，啊個胸又震啊，咁跟住真係又跟啊大佬 B 啊，哇咁巴閉咁樣。咁但係之後咧有一個五歲嘅小朋友，走過嚟佢話：哎呀呢個哥哥咧，佢點解要粗到咁大隻咧？就係因為咧佢想打我啊！你話呢個黑社會大佬係咪啤一聲啊佢？ 梗係啦！ 我做咩要打一個五歲小朋友啊？ 唔係， 你傻噶？ 嗯， 我唔係打你噶。我哋打隔離幫派嗰啲人㗎，你黐黐地線嘅。咁嗰個五歲小朋友咪冒犯咗佢咯？你諗下，如果呢個五歲小朋友四圍話俾人聽，話呢個哥哥啊，佢點解成日坐喺街角嗰度嚇人呢？就係因為咧，佢想打我啊！哇！如果佢咁樣講嘅，幾大不敬咧，係咪？ 係。 但係打佢又唔係喎，因為佢只不過一個細路仔，咁先吹佢張。嚇！咁但係呢個真係有冒犯性，所以即係同樣地，中國係咁啊嘛嚇，即係佢而家咁多軍火啊，又成，即係佢唔係打澳洲啊嘛，大佬，佢係打日本、菲律賓同韓國噶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個 Jackie Lambie 咧，即係我係好同意佢所講嘅，就真係大不敬嘅嚇。即係首先咧，冇錯，佢講呢一半係啱嘅，中國人就真係危險。但是第二他不是要威脅你澳洲，所以麻煩你 check 清楚你的 facts 先樣。但是 in any case,即係 Clive Palmer 同埋 Jackie Lambie 佢所講嘅言論根本就不是冒犯緊華人或者 Chinese in general 嘅，他只不過咧係冒犯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咁但係點解呢一啲環社區團體哇咁踴躍走出嚟，咁之後就話你係冒犯我哋？所有咁多華人嘅，即係點解要咁樣做呢？咁好簡單啦，就係因為咧，佢哋咧係想即係復興一個新嘅 Pauline Hanson 啦嚇，即係佢哋好似係一個啲經理人公司咁樣咧，就希望捧到係啦，捧紅一個明星。哇！之前咁成功咁樣捧紅 Pauline Hanson， 哇！我哋團結黨咧，哇！又巴閉，哇！嗰陣時候環社佢幾團結啊，哇！又多錢，又多人支持，又成咁樣。咁但係冇咗呢一個第一公敵咧，係做唔到嘅。咁所以環社區團體咧就好想咧就捧起一個公敵出嚟。佢想揾呢一個 Clive Palmer 肥佬捧起呢個公敵，咁但係捧唔起，咁所以係啦，係咁所以唔好意思啦。好，咁所以咧即係好啦，節目嚟到呢度啦。咁所以真係希望即係香港人真係可以引鑑下呢一件事啦，咁樣咁就知道咧其實即係如果你係睇下澳洲嘅環社區係曾經做過啲咩嘅咧，我相信咧喺香港咧都係會做 exactly 同一樣嘢，佢就係會特登咧就造成呢一個嘅社會嘅撕裂。咁其實本身咧，我相信係有好多嘅新移民嚟到係想融入社會，但係佢哋係特登係開一啲嘅團體，為咗自己嘅利益，係特登令到呢啲人唔融入社會，唔相信自由，唔相信民主，唔相信普選，就是為到自己嘅利益。好，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澳紐廣東道，你嘅廣東話頻道 ANZ Canton.com。